我们澳中同学会的官网上。 嗯，当时你工作了吗？已经工作了。 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嗯，对。嗯，然后呢，我就去看这些 mentor，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背景， 嗯， 都在什么样的行业， 嗯， 都是什么职业。 嗯， 然后当时我就看到说，哇，真的是我们校友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嗯， 因为这些这个 senior 一些的这个 alumni 呢， 嗯， 他们比如说有做传媒的，有做金融的， 嗯， 然后有做 HR 的，嗯。各行各业都有，然后因为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这个行业内比较资深的，有的可能就是希望导师能够做一些这个职业上的规划。 嗯， 然后当时因为我已经工作了，但是可能因为这几年国内的这个商业环境或者说工业环境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嗯， 所以我当时呢一个是对于我所做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转变，以及包括后续作为一个女性职场女性来说，哎，应该怎么样去规划好自己之后的一个职业发展，其实是都会有很多的考量和顾虑。 嗯， 包括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职场上没有有一点点不太适应的这种地方，因为就是澳大利亚它的文化呢，它是全球过去的，所以它的文化是非常包容的。 嗯， 就是它有的时候说话做事情它会倾向于非常非常的 直接 对。 嗯， 而且大家这种也是习惯这种方式的。 嗯， 也是能够接受的。 嗯， 但回国以后呢，你发现如果你就是很太过直接了，有的时候， 嗯， 哎，大家可能会觉得心理上不是很舒服。 嗯， 对，所以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吧。我当时就说哎，那我当时有看到我们澳中同学会网上 po 出来一个 mentor 的 profile， 他是在猫头鹰，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个， 嗯， 公司，就是 Trip Advisor， 这样的一个公司。对，然后当时呢，他是Trip Advisor 的HR senior 的 HR。 嗯， 对，然后我当时呢我觉得说， 而且这个 HR 还是我的 UTS 的校友。 哎，对，他是 UTS 的。 嗯，对 对，然后我当时呢我就觉得说，哎，我觉得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为什么不利用一下， 嗯， 还是 for free 免费的 还是 for free。 我说，哎，那我要跟职场里面的 senior 人交流一下。 嗯， 然后我就去申请。 嗯， 申请了之后呢，当时我记得我们澳中同学会是不是找了一位清华的姐姐去介绍这个 mentor program 整个的流程。 对， 嗯 嗯， 然后他大概就讲说，那我们是提供了什么样资源，然后你们要在什么样阶段， 嗯， 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忙嘛， 嗯， 所以说你们要在什么样阶段，怎么样跟彼此catch up 上，然后以什么样的频率，最好建议什么样的频率去交流， 嗯， 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接受的， 嗯， 那可能什么样的 topic 不太适合， 嗯， 发生在就这种 mentor mentee 的这个 relationship 里面。 嗯 嗯，然后听他介绍完以后，我就觉得说，哎，那大家都抱有一种很认真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 嗯嗯， 那我就去开始填他这个 mentor program 的这样的一个表格。 嗯， 然后填了之后呢，因为他只让选一位， 对，只能选一位导师。 对， 但是一位导师可以带两位那个校友 啊，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选了一位，就是这个 Wendy Wang， 嗯， Trip Advisor 的 HR。 然后我就也写了我的理由，我说我觉得对于女性，中国的女性职场女性来说，来， 嗯， 做职业规划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嗯， 对。然后呢我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可能我写的东西是非常具体的，然后 Wendy Wang 呢也选择了我去做他的 mentee。 嗯，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遇下呢，我俩就第一次有在北京碰面，然后我去给他讲说，那我回来之后呢，我觉得有哪几个地方，哎，我觉得做的 有困扰、 嗯，然后后面呢我不知道说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的，什么样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建立了一种非常好的 mentor mentee program， 就是这样的 relationship。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你觉得对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具体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哪个建议就让你